讲，因为我是新北京人。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一站的回味。 说，这才是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。 下一站的回味，下一次告诉你的经典。 嘿，你好朋友，欢迎收听下一站回味，我是韩丽。第一首歌我们来欣赏金婷演唱的《告诉我》。 能不能把感觉永远留住？

有自信和未来的骄傲。忙碌的城市也有孤单的日子，如果彼此还能像往日一样那开怀大笑，那该有多好。如果彼此还能像往日面对面开怀大笑，那该有多好。 难道你我

像弦乐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小虎队带出的《不要难过》，黄维德演唱的《热爱》，品冠带出的《季节》。